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而唐三也就那么在空中盘膝坐好，身体徐徐下降，落在了地面上。咔的一声，金珠破碎，浓郁的金色蔓延到唐三全身上下，遮盖住了他的身影，唯有那三叉戟烙印在他额头上光芒绽放。就在金珠破碎的同时，一蓝一白两圈光晕同时从唐三身上释放出来，两圈光晕都只是在他身下扩散到直径一米就停止了延伸，充满生命力的气息和无比锋锐的杀机瞬间充盈，就像在海神之光沐浴下攀登阶梯时一样，唐三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银、杀神两大领域，他要用自己的最佳状态来接受眼前这颗神赐魂环之珠的考验。在这个世界上，魂兽数量众多，而且大都凶恶会伤人。虽然魂师的猎杀会令高等魂兽的数量减少，但如果不去猎杀，当魂兽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出现远离他们自己的领地攻击人类的情况。因此，魂师与魂兽本身就是维持大陆平衡的存在。而就算魂兽的数量多，作为魂兽中巅峰强者的十万年魂兽也是凤毛麟角。唐三的运气算是相当不错了，包括小五在内，他也是见过四位十万年魂兽。小五、大明、二明，还有那只令他险死还生的深海魔鲸。而他自己的母亲以及小五的母亲早已在武魂殿的迫害中身死。在上一次马红俊承受神赐魂环的时候，唐三就已经想清楚了自己的目标。神赐魂环他是可以掌握的，他早已决定要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去博弈，争取拼一个十万年魂环来。获得十万年魂环难如登天，而眼前的神赐魂环对于唐三来说就是一个绝好的机缘。如果能够多一个十万年魂环，无疑会令他的实力比同级别魂师高上一大截。尤其是唐三眼前要获得的是他的第七魂环，对于普通魂师来说，第七魂环都是质的飞跃，有了它就能够释放出武魂真身，发挥出武魂本体最强悍的力量。而对于唐三来说，这第七魂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他还有那两大领域的存在。与千仞雪一战之后，唐三就深刻地明白第七魂环对于领域的重要性。只有拥有了武魂真身之后，天赋领域的能力才能够真正发挥出来，而第七魂环的品质显然也决定着天赋领域的威能大小。正是因为早有了打算，唐三第一时间就用出了全力。对他来说，眼前神赐魂环赋予的考验甚至比他的海神第一考来的还要艰难得多。两大领域出现，围绕在唐三身上的金色光芒顿时变得更加浓郁起来，瞬间膨胀，将他释放的领域范围全部囊括其中。在那雾气之中，隐约能够看到金色的丝线开始围绕着唐三身体不断的挤压。看到这一幕，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人或许还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曾经在神赐魂环中接受过考验的马红俊却倒吸一口凉气，因为他骇然发现，唐三此时承受神赐魂环考验的起点，竟然就是他那第六魂环获得时的终点。他拼尽全力坚持到最后时，才出现了一些这金色的丝线。唐三的起点就在这里，那他的终点又在何处呢？史莱克七怪来到这里之后，第一次主动休息。唐三是七怪中最强的一个，也是他们的核心。眼前唐三所吸收的又是第七魂环，怎么会得不到伙伴们的关注呢？除了关注唐三的安危之外，他们有些人也将面临和唐三一样的考验，他们的神赐魂环也会是出现在关键的第七环武魂真身上。此时唐三吸收的过程无疑可以成为他们日后吸收的经验。史莱克七怪在海神之光修炼这一年的集体目标就是冲击70级，只有拥有了武魂真身，在面对后面那些困难的考验时，他们才会更有把握。唐三的脸色很平静，当那些金色的丝线出现后，他背后隆起，毫不犹豫释放出了自己的八蛛矛，同时他的右臂、右腿以及头部都释放出淡淡的光晕，通过魂力的刺激，四大魂骨同时发挥了作用， 唐三这样做当然是有目的的，一上来就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全力释放出来，这样反而会让他在考验前期消耗更多的魂力，身体承受更多的痛苦，如此神赐魂环考验的起点也会更高，直接在更高的角度接受考验必定会让唐三的整体考验时间缩短，承受痛苦的时间也自然会随之减少。果然，当唐三的四大魂骨能力释放出来之后，围绕在他身体周围的金色雾气就已经全部变化了，之前还只是十分之一的金光化成了丝线，而这一次雾气消失，所有的金光全部变成了一圈圈金丝，就像是在编织一般围绕着唐三的身体，伴随着这些金丝的穿梭，唐三脸上开始出现细微的波动，体内魂力更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令唐三的精神力完全凝聚在脑海之中，精神力前所未有的凝聚在一起，令他变得更加坚韧。蓝叶黄右腿骨的自我修复能力开启，在神赐魂环带来的巨大压力下，就算唐三的身体开始出现破损，他也能够来得及修复。小五魂骨的无敌金身虽然没有出现，但他作为十万年魂骨和八蛛毛一起对唐三身体属性的增幅却是极为恐怖的。唐三就在这四大魂骨的作用下不断抵抗着来自神赐魂环的压力，眨眼间已是半个时辰，他的额头上密布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令众人惊讶的是，这些汗珠居然也是金色的。此时唐三身体周围那些金色的能量又出现了形态的变化，一道道金色丝线开始凝聚在一起，变成了一圈圈金色的光环。光环一共有九个，它们先是在唐三身体周围扩散开来，然后再一次收缩，重重地撞击在唐三身上，往复循环。每一次金色光环对唐三身体的撞击，都会引起唐三身体一阵颤抖，额头上的汗水也会更多一些。从他背后不断颤抖的血红色八蛛毛就能看出，此时唐三承受的痛苦有多么巨大。十万年魂环，那是魂斗罗级别的强者在晋升封号斗罗时才能够承受的，而唐三现在却只不过是魂帝向魂圣提升的阶段而已。但是他作为史莱克学院的第一天才，曾经带领史莱克七怪力挫武魂殿黄金一代，还获得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冠军的灵魂人物，又岂是一般人呢？他有着普通魂师所没有的四大魂骨，还曾经获得了一位十万年魂兽的献祭，更是先后服用过三大仙品药草，并在冰火两仪眼中淬炼金身。但从身体的情况来看，他甚至已经超越了封号斗罗的强度。尽管魂力远远不如，但是在这众多因素的作用下，他确实已经拥有了冲击十万年魂环的资格。剩余的，就要看他的决心和毅力了。唐三的决心和毅力有多少，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承受着神赐魂环的考验时，脑海中一片清明，唯有两个字存在。这两个字就是他最大的决心，最坚定的毅力。 小母， 就是这两个字，代表着爱人的名字，也代表着唐三现在所能想到的一切。就凭借着这两个字，他将内心之中的一切杂念排除，宛如万刃加身一般的剧烈痛苦，并不是落在他自己身上似的。就在这种特殊的情绪下，那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令唐三的身体渐渐走向崩溃边缘，却丝毫也无法动摇他那坚定的信念。鲜红的血珠开始从唐三皮肤下溢出，和马红俊那会儿溢出的细密血珠不一样，唐三体内溢出的鲜血是源源不断的，染红了他的衣服，也染红了他身下的土地，甚至连七窍之中都有血液流淌。唐三的身体更是剧烈摇晃的，随时都可能倾覆一般，但是他的信念还是没有半分放松。只要信念不变，神赐魂环的考验就不会停止。 为了小母，一定要坚持下去。 三哥， 相信小三。 宁荣荣忍不住叫出声来，泪水不受控制地流淌而出。在内心的冲动下，他就想冲上去阻止唐三继续，不只是他想，朱竹清和白沉香也是泣不成声。 心智相对脆弱的白沉香更是伏在马红俊怀中不敢再看下去。奥斯卡坚定地抓住了宁荣荣的双肩，不让她冲出去。他也看得出唐三此时有多么危险。戴沐白虎眸中此时只剩下由衷的敬佩。作为史莱克七怪的老大，在他心中其实一直憋着一股劲儿。以他不服输的性格，当然不愿意永远比不上唐三，所以他一直在努力的修炼，争取着有一天能够超越唐三，重新成为史莱克七怪中的最强者。可此时此刻，看着唐三那被鲜血完全染红的身体，戴沐白知道，就算穷尽自己一生之力，也已经没有超越唐三的希望了。唐三所拥有的实力，并不是来自于运气，而是来自于他的执着和不懈的努力。在他强大的实力背后，是承受过无数痛苦的经历，是付出过无数鲜血与汗水的刻苦修炼。史莱克七怪都不缺少那成功中的1%，天分。但如果说他们之中谁拥有了另外99%的努力，唯有唐三。正是这完整的100%，才让唐三拥有了今天完全凌驾于同龄人之上的强大。如果让其余六怪来评价他，那么此时他们所能想到的就只有两个字：完美。海神斗罗波塞西此时已是眉头紧锁，他的手至少已经三次抬起又放下。作为海神岛上的大供奉，作为海神最忠诚也最强大的仆人，他已经有超过50年的时间没有出现过如此犹豫和纠结的情绪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